第十五集，燃烧军团降临。马法里奥告诉泰兰德，他在翡翠梦境中清楚地看到了心爱萨利和永恒之井，他感受到了可怕的能量。但当时他试图弄清真相，结果梦境却拒绝让他看清上层精灵和女王们到底在密谋着什么。泰兰德哑口无言地看着他，显然也被这不祥的发现吓得不轻。 女王，你是说艾萨拉？你确定吗？ 不是十分确定，里面的情形我看得并不真切，可如此疯狂的行径怎么可能没有得到他的默许？没错，萨维斯大人的确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他绝不可能被蒙在鼓里。我料定他知道那样做的风险，可我怀疑他们谁都不知道那风险究竟有多大。永恒之井，如果你能体会到我走入翡翠梦境时的感受，你会跟我一样害怕的，泰兰德。 我相信你说的话，马法里奥，可我们得先把事情调查仔细。艾萨拉有可能正在把他的臣民们置于险境，千万要小心行事。 我原本打算跟拉文凯斯领主说说这件事，毕竟他对女王的影响也很大。 这个主意应该不错。马法里奥，我想让你和我一起来见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生物，就在广场的中央。 我好像记得广场上确实围了很多人，那个生物是什么？ 马法里奥，他叫布洛克斯，他跟我之前见过或听说过的任何生物都不一样。我知道你说的事情非常紧急，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现在就去见见他，就算是帮我一个忙。 好的，泰兰德，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欢迎你再次到来，姐妹，你的到来令我们倍感荣幸。 别这样，快起来。他的情况怎么样？ 拉文凯斯领主说他会全权负责这件事，大人现在正在赶去抓捕地进行调查，寻找更多证据，看是否有更多敌人闯入。等他回来之后，据说他要亲自审讯这名俘虏，也就是说他明天就会被移送到黑鸦堡垒的牢房。 这位士兵所说的黑鸦堡垒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要塞，也是拉文凯斯领主的地盘。听见卫兵毫不避讳地向泰兰德告知这一切，马法里奥才发现卫兵们对他如此敬仰。虽说他是艾卢恩的新手祭司，可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让他在这些卫兵们心目中的地位变得这么重要。而卫兵们的话似乎让泰兰德有些担心。 审讯会怎么进行？ 那就要看拉文凯斯领主的意思了。 我们能不能跟他谈谈？ 可以稍微聊上一会儿，但你们说的话也必须要让我们能够听见，别让我为难。 我会的。 萨满祭司。 布洛克斯，你生病了吗？ 没有，萨满祭司，只是向你问好。 布洛克斯，我带来了一位朋友，我想让你见见他，他叫马法里奥。 如果他是你的朋友，萨满祭司，那么我很荣幸。 你好啊，布洛克斯。 布洛克斯是兽人，马法里奥。 我从没听说过兽人。 哼，我可听说过暗夜精灵，我们曾经并肩对抗过燃烧军团，但随着和平的到来，联盟反而瓦解了。 你的话我没有太明白，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布洛克斯？ 萨满祭司，我上次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但既然你救了我，我现在就把我对这些卫兵还有他们主人说的话重复给你听，其实说了也没用，你恐怕也不会相信。 接着布洛克斯便开始了离奇的讲述，越说越令人难以置信。他十分谨慎地没有提及自己的族人或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只说他们听从大酋长的领导， 他跟另一位氏族成员奉命到山岭中调查某种恐怖的传闻。布洛克斯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他们的发现，只是把那东西形容成一个大洞，会不可阻挡地向前移动，将所有的物质全部吞噬进去。他吞掉了布洛克斯，还把他的同伴撕成了碎片。听他这样描述，马法里奥再次感受到了先前的恐惧。布洛克斯越是往下说，这恐惧就越发让他难以抵挡。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永恒之井，还有上层精灵们从中汲取力量的场面。井中的魔法力量自然能形成这种可怕的漩涡。但这绝不可能，马法里奥拼命说服自己，这些事情和辛艾萨利肯定没有关系，上层精灵们还没有疯狂到这种程度。难道不是吗？然而，布洛克斯还在继续讲述着那个漩涡，以及他被卷入其中之后的所见所闻。马法里奥越来越肯定，这一切与永恒之井之间存在某些关联。 你还好吧，马法里奥？你看起来像是在打冷战。 我很好。布洛克斯，你把这件事也说给拉文凯斯大人听了吗？ 拉文凯斯领主的反应跟你们一样，认为这全是无稽之谈。等到明天，他肯定会让这头野兽说出实情。要是他还有同党在附近，他们会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 看来拉文凯斯领主认为兽人正在酝酿入侵，我如果告诉他，我们的女王也许正在不顾后果地释放某种法术，很可能会给整个族人带来灾难，他可能难以相信我，除非我能找到更多证据。 我想是的，他一定难以接受。 姐妹，我必须要请您和您的朋友离开了，队长很快就会回来，我不能再让你们…… 没关系，我能理解。 萨满祭司，能否再请你最后为我赐福一次？ 当然。 看着泰兰德再次蹲了下去，马法里奥开始极力地思考着对策。不管他心中存在什么怀疑，都应该立即向拉文凯斯大人报告才对，可这样做显然是徒劳无益的。 塞纳留斯，我可以找塞纳留斯。 马法里奥转过头去，朝泰兰德和布洛克斯看了一眼，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泰兰德在向兽人告别后站起身来，马法里奥扶着他的手臂，两人对卫兵表示感谢。离开时，泰兰德显得忧心忡忡，可马法里奥却什么都没说，此时他的脑子里也是一团乱麻。 我一定能做些什么。 你的意思是？ 他明天就会被带到黑鸦堡垒，到那儿之后，他……我很尊重拉文凯斯领主，不过他对布洛克斯可能不会那么友善。 是的。 我和高阶祭司迪加娜女士谈过了，可她说我们只能为他的灵魂祈祷。他称赞了我的怜悯之心，但建议我让事情顺其自然的发展。 让事情顺其自然的发展。朝这边走，泰兰德，我们先去找伊利丹。 伊利丹？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让事情顺其自然的发展，但前提是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发展。伊利丹可以帮我们。 在永恒之井旁边，萨维斯站在火球跟前，专注地凝视着那个大洞，他的神灵正从深处回望着他，与他交流着。 我听见了你的恳求，我也知道你的梦，那是一个净化了一切不洁与瑕疵的世界，我将会满足你的渴望，你是我第一位忠诚的。 我的主人。 您会来帮我们的忙吗？您是否会降临这个世界，助我们一臂之力？ 通道还没有完全打开，力量还需加强，才能让我进入。只有将它造得更大、更强、更为永久，才能让我顺利地抵达。 我到底该怎么做呢？主人，我们已经尽了全力，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会派出一位随从来指导，他会想办法进入你们的世界，但你们必须做好准备，迎接他的到来。 好的，主人。 所有人，给我打起十二分精神，主人马上要派随从来了。 上层精灵们努力施法，使得整个殿堂中都涌动着直接取自永恒之井的原始能量。殿外，天空发出狂暴的怒吼声，任何注视着漆黑湖水的人都会恍然无措地将目光移开。法阵中的火球越变越大，中央的裂隙仿佛一张洞开的血盆大口，殿堂中仿佛有百万灵魂在哀嚎哭泣，然而这在萨维斯的耳中却是美妙的乐章。就在这时，一位上层精灵突然跌倒在地，情急之下，萨维斯冲进法阵，使出浑身的技能与力量来填补空缺。他绝不会让他的神灵失望，绝不会。但起初，他们仿佛仍然无法成功，传送门越绷越紧，却没有变大。萨维斯将全部意志力都凝聚在上面，终于让那道裂隙变得更宽。随后，一团不可思议的炫目光芒照得上层精灵们纷纷向后退避。虽然讶异万分，可精灵们手中的动作却没有停止。裂隙深处，渐渐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形状，一开始只有几寸高，随着它飞快地朝他们移动过来，它的体型也在变得越来越大。施法者们渐渐支撑不住，又有两人倒在地上，其中一个几乎已经断了气。在萨维斯疯狂的控制下，其他法师摇摇晃晃地站稳，重新掌控了传送门的力量。忽然间，一声怪异的犬吠震得他们脚步踉跄，长着一双假眼的顾问看清了最初从传送门中出现的身影，这是一群野兽。这些野兽的身材跟马一样大，低矮的顶角向前弯曲着，外皮上长满了鳞片，通体深红，点缀着可怕的黑色斑块，背上飘扬着蓬松的棕色长毛。它们是身材瘦削却有肌肉发达的猎手，锋利的脚爪足有半尺长，每只脚爪上都长着三根脚趾。野兽的后腿要比前腿稍短，但萨维斯对它们的速度和敏捷性毫不怀疑。尽管只是微微动了几下，萨维斯一眼就看得出来，他们能轻而易举地将猎物擒获。在他们的背上还长着左右两根长长的好似皮鞭似的触角，每根触角上都连着小小的吸盘状的嘴巴，触角前后摆动，仿佛对周围的法师们充满着渴望。他们的脸长得很特别，既像狼，又像是某种爬行动物，从那狭长凶残的下颌里伸出长而锐利的尖牙，眼睛颇为窄小，几乎全是白色，但却目露凶光，一看就不是纯粹的野兽。接着，从后面走出了一个高大的身影，那应该就是他们的主人。他身穿熔岩金刚铸成的盔甲，带有手铠的巨大手掌中握着一根鞭子， 每每挥起都会有闪电划过。与他的身躯相比，他的胸膛和肩膀要宽阔得多，哪怕是再强大的战士都会在他面前黯然失色。在没有盔甲遮挡的部位，纯净的烈焰从他那长满鳞片的异世身躯上喷吐而出。在那宽大的肩膀上，是一张烈焰熊熊的面容，正冷酷地俯视着面前的这群暗夜精灵。虽说那颅骨五官深陷，还长着巨大弯曲的顶角，但上层精灵们还是把它当成了神灵的使者，会帮助他们实现缔造完美天堂的梦想。这时，一只猛兽发出吼叫声，只见它身旁的主人扬起鞭子，闪电便在那怪物的身上噼啪作响，随后猛兽就安静了下来。 我正是你们神灵的仆从，我将帮助你们打开通道，迎接主人的降临。你们可以叫我训犬者哈卡。